大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现在播送电影录音剪辑《我们的田野》。 小时才两天呢，怎么样？愣开吧， 好像油也没了。 看看姐，哎呀，没有了， 没有油，油怎么会没有呢？看一看，看一看， 看看，看看， 想想办法， 还有油吗？ 怎么样？怎么完了，油箱见底了。 哎呀， 糟糕， 这可怎么办？ 油没有了，今晚上得在这住了。 但是锅也还没弄坏了， 瞧你说的，才十月， 雨林 这么冷， 放水电，其他人捡羊草， 好， 生上一大堆火， 好嘞， 好嘞， 好， 好， 好， 好。 这火真美，是啊是啊，在荒原里过夜，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啊。 阿弟，他说什么悄悄话呢？啊，他说他想了一首诗。 哎呦，阿弟想一首诗，哎， 念念念 念 念念念念。 阿弟，不是什么诗， 哎呀， 只是几句话。 哎，快念，就念阿弟， 快点。 荒原是沉睡的巨人，篝火是荒原的眼睛。自从战士开进了荒原，巨人睁开了眼睛。 这么好啊， 他不听话吗？ 念念呀， 下边 念， 下边的还没想好呢。 你赶快讲，你赶快讲， 我来念两句。哟呵， 气来， 好好气，快来。巨人问：是谁打扰了我长眠的宁静？战士回答：是我们，您的儿女，是我们大地的子孙，我们，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豪情满怀，斗志昂扬，叱让山河换新装。 讨厌！ 哎呀，让宁宁给咱们唱个歌吧。 哎、不行，不唱。 哎， 唱吧！ 我可告诉你啊，不要那个样板戏，刚才我们可都听过了。 那可怎么？ 唱个过去的儿童歌曲吧。 哎， 过去的儿童能唱吗？ 怎么不能唱？怎么不能唱？ 哎，你要唱个好听的。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我们的天野。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 怎么在这儿呢？哎呀，醒醒醒醒，我找了你们大半夜，你们怎么都待在这儿啊？哎，西南醒醒 来呀， 七月快起来，快起来，这样你们会冻病的，快起来，快跑快跑快跑啊，哎快跑，哎呀你瞧 都跑不动了， 手都冻得冰凉了，快跑，哎跑起来跑起来，快跳快跳，一二一， 我的脚真 硬， 老连长 啊，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啊，你们的小命可就保不住了， 就是嘛， 好，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天真冷啊，耳朵也冷， 好， 睡着的呀， 哎，快跑，快跑， 快跑，快看，天亮了，天亮了， 哎呦，真亮，哎呦，真好看。 多么熟悉，而又陌生，多么亲切而又遥远，还是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年代，这群来自北京的支边青年参加学唱样板戏比赛归来，拖拉机在半道迷路了，荒野寒夜算什么，革命小将们有的是满腔热情，他们围着噼啪作响的篝火吟诗放歌，累了就枕着北大荒的沃野美美的睡上一觉。难忘的荒原之夜啊，多少年过去了，遍野的麦苗黄了一茬儿又一茬儿，白杨树的年轮添了一圈又一圈，这些唤醒大地的壮士如今在哪儿？班长西南和师长山河换新装的曲林是否还那样豪迈乐观？高干子女韩七月还在农场吗？小华侨阿弟肖弟弟呢？还能听到宁月演唱那首动人的儿童歌曲吗？ 真有你的，大学都毕业了 啊！ 走，咱们呀，先把东西放到我家去，然后呢，咱们找个地方喝上两杯，庆贺庆贺啊！ 你现在怎么样？ 哎，还那样。 时间真是个大魔术师，时时都在改变人的命运。当年的班头，如今已是大学毕业了，曲林呢？虽说还握方向盘，但东方红45马力拖拉机早已换成了北京130卡车。 大学生，大学毕业了，分到什么地方？ 啊、哦，还会黑龙江，说不定还回咱们北大荒。 什么？你别逗了你，你干嘛回去？你是凭真本事考上大学的，又不是工农兵学员，哪儿来哪儿去？哎。你找死啊！不要命了！这帮虽说你家已经调到外地去了，可是你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完全可以要求分在北京呢。 好，我们农机系这次没有北京， 没有 啊， 那也不能回去啊。那是个什么鬼地方？那个时候，咱们班一共去了5个同学，就牺牲了一个，残废了一个，

恐怕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邀请。 金南， 哎，你好，你好。 哎，怎么了？ 金南呢？启林呢？你们没到七月家？ 没有，上午我们去。 何老师他们在那边，你先去，我就来。 小 姐，你也老过 了。 何老师， 西南长这么高了。 哎，你还认识我吗？ 你也来了。 同学们，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哎，什么呀？ 想又二两 钱。 哎，那不是我吗？ 哎呦， 那不是我吗？像那傻样。 谁呀？启林呐。 哎，是那小子。 西南，你在哪儿？ 啊，剃光头的那个。 同学们，咱们开会去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